育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现在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本期节目呢是周末赛场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推出的特别策划奥运进行时。我们今天节目邀请的嘉宾也是我的同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子昂，欢迎子昂。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用电波见面。 那么本期节目呢，首先会为您梳理本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高光时刻，另外会着重为您解读中国女子三大球的表现。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奥运进行时。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周的东京奥运会赛场上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呢？就在今天上午，田径赛场传来了好消息，在女子铅球决赛中，巩立姣在还有一次投掷机会的情况下提前获得冠军，这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队在田径项目中的第一枚奖牌。四站奥运，今天巩立姣终于圆了自己的金牌梦。乒乓赛场男子单打决赛，马龙以4-2战胜队友樊振东，卫冕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是马龙告诉我们，漂亮的离场并不只是在巅峰时期退役，也有绝地求生，还有从零开始。他是最好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象征，一个时代的开启，他不会轻易落下帷幕。女子单打决赛中，陈梦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摘得金牌。27岁的陈梦在夺冠后自豪地说：“我的时代到来了。”是的，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在追梦的路上，每一步都算数。游泳项目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获得的第一枚金牌。此后，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杨俊轩、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以7:40.33夺冠，打破世界纪录。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汪顺又以1:55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多么熟悉的面孔，多么骄人的战绩，被浪花洗涤的拼搏换来了一浪更比一浪高的成绩。跳水比赛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谢思义、王宗源为中国军团再添一枚金牌。女子双人10米台，张佳琪、陈芋汐以3:63.78的总分强势摘金。跳出自我，放飞自我，祝贺中国跳水梦之队，让国旗一次次在东京飘扬，让国歌一次次在东京奏响。举重项目石智勇获得男子举重73公斤级冠军，并打破总成绩世界纪录。吕小军获得男子举重81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举重是一种力与美的结合，中国举重队以优异的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射击队也在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惊喜，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庞伟、江冉鑫和杨倩、杨浩然先后夺金，中国神枪手百步穿杨惊艳世界。一骑绝尘陈云霞、张玲、吕阳、崔晓彤在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摘得金牌。颜值与实力并存，朱雪莹帮助中国队时隔13年再夺蹦床项目奥运金牌。珠联璧合，王懿律和黄东萍问鼎羽毛球混双项目。乘风破浪，在女子翻板 RSX 级桨排轮比赛中，卢云秀为中国帆船翻板队摘得第一金。不过，不拿金牌也不代表着失败。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在严重失误的情况下夺金，而表现更好的中国选手肖若腾却只拿到银牌。场上惊心动魄，场下暗流汹涌，我们都懂，肖若腾，你就是我们心中的全能王。 在乒乓球男单决赛中获得银牌的是樊振东。16岁的时候，他横空出世，成为了天才少年。从初生牛犊不怕虎到如今的意气风发，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刻苦而坦荡。尽管这次他依旧没有能够翻越马龙这座高山，但是也请樊振东回头望望，这一路走来都是风景。在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严子蓓、张雨霏、杨俊轩组成的中国游泳队斩获银牌。赛后严子蓓哭了，她说挺遗憾的，这是我们离冠军最近的一次。我想说你们已经很棒了，无论如何你们都是我们的骄傲。赛艇项目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决赛 A 中，中国九朵金花获得铜牌，这是中国队继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时隔33年再度摘铜。9名队员在奥运赛场的每一桨都凝结了多年的汗水和努力，在竞争激烈的运动场上不断突破自己，而支撑他们的始终是为国争光的梦想。嘹亮的国歌在赛场上响起，也在亿万国人的心中响起，浸润着泪水与汗水，拼搏的他们在闪闪发光。我们为永不言弃力夺金牌的运动员点赞，也要为每一位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奥运健儿喝彩。那么对于本周的奥运赛场哈，子昂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哎，首先要谢谢清瑞啊，带我和所有听众朋友们回顾了一下这一周的我们的这些激情时刻哈，夺金时刻或者说精彩时刻。确实我觉得清瑞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拿不拿金牌呢，站到赛场上啊，我们体会了这个赛场或者说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就已经是非常的成功了。所以说除了这些夺金时刻啊，还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说可能是金银牌这个争夺之外的故事。比如说在举重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经典的镜头，比如说有运动员哈、在试举成功之后啊，还来了一个金鸡独立啊，包括也有昨天这个咱们的小军啊，军神，哎，在举重成功上拿下金牌之后啊，把自己的这个教练哈、拐到台上来，连拉带拽就熊抱到台上来，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台下的观众啊、评委啊，就指着自己的教练说：“看，这是我教练。”其实这两个镜头让我特别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以往啊也会看举重嘛，因为我觉得举重真的是人类更高、更快、更强的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体现。 是 啊，每次看的时候呢，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啊，就是说还是很优秀，但是呢一般来说都是很谨慎啊，虽然说这个过程中也会爆发性怒吼等等，这次看到了大家呢有了一种展现自我的精神啊，这种展现自我的感觉。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哪个平台看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啊，有解说员会一度啊把这个说是完成任务。这一次奥运会上我觉得有举重代表，这个举重这两个运动员啊展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精神或者说一个状态。我觉得呢就是运动员在开始不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而说真的是把自己这个当做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大的一个盛会，然后去享受它。我们能看到在比出成绩的同时还能够自己特别享受的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让我们感受到奥林匹克带给运动员的快乐，这个是非常感染我们的。 是 还有很多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没能那么顺利的项目，包括刚才说乒乓球啊，无论是混双的这个遗憾的失利哈，还是说马龙在挺进决赛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阻挠、 没错， 都能看到，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精彩的比赛越来越多。当然我们都希望最后呢最终的赢家还是我们哈。 那么其实在这次比赛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说了，好像不管是对于观众来说哈，还是对于运动员来说，金牌银牌包括拿不拿奖牌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可能这也是像子昂说的，是我们享受比赛的一个过程哈。 奥运进行时， 那么我们下面跟子昂来聊聊咱们女子三大球哈。那么在本周呢，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可以说是封神一战啊。从比赛的过程来看，中国女篮在大部分的时间都保持着领先的态势。在第四节的比赛最后时刻，对手在最后15秒内接连命中3分，把比分追平，留给中国女篮的时间只剩下2秒多。那么在暂停之后呢，中国女篮打出了边线球战术，把球直接传给篮下的中锋李月汝，最后0.6秒造成对方犯规，2罚全中。 绝杀了对手。同时呢，这次战胜澳大利亚也是时隔三年之后报了惨败之仇。那么随着比赛的获胜呢，中国女篮目前也是提前小组出线，锁定了八强。包括在比赛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女篮姑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和气势，包括后卫王思雨头部受伤简单处理之后呢，就继续登场，还砍下了全队最高的全场20分啊。那么中国女篮可以说是这届奥运会中三大球的希望哈，是独苗了。那么子昂能不能给我们点评一下中国女篮目前的表现？ 首先我们必须说啊，这是绝对是让我们感到惊喜的一场战斗哈。 是， 就怎么说呢？因为所有的大球类项目都是有明确的纸面实力的啊。比如说我们第一场对这个波多黎各队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纸面实力的体现，我们就是很强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球员啊、球星的这个水平等等都很高，所以说赢他们40多分哈。但是澳大利亚啊。贵为啊，对方贵为世界第二嘛，哎，所以说呢，这个之前啊，我们上一场的双方交手，我们是输给对手也是40多分，就是纸面实力上我们确实是不被看好的啊。那但是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奥运赛场上的一个超常的发挥，或者说一个战术以及球员们的一个努力，哎，我们最后拿下这场比赛，所以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 嗯， 其实从第一节就可能看出来，我们的精气神绝对是有的啊，第一节就能打出27-19的比分，这就已经是我觉得是奠定了这场比赛整体的基调。一直到第三节，我们还是第三节结束，我们还是领先嘛。哎，第四节最关键就是说体能问题啊，澳大利亚的优势也在，所以说确实也看到了他们在第四节是发威了哈。在一个有体能的情况下呢，三分球的命中率以及拉开空间的这个战术肯定是能执行更好。哎，但是到了最后啊，真的是拼到最后，不只是拼。单纯的体能、单纯的技术或者单纯的精神，而说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糅杂在一起啊，最后的真刀真枪的拼最后一拳，我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啊，也是几乎是锁定了出线的这个资格。我觉得这还是给我们所有的喜欢篮球的人吧，都提了一口气儿哈。 嗯， 尤其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刚才这个王思雨我们都夸过了哈， 是 啊，青春也夸过了。 嗯， 我觉得必须说一下这个许黎民教练哈，这个。东京奥运的这支女篮啊，是她一手带出来的，而且呢，5年前专门为东京奥运就开始准备了，所以说真的是5年磨1剑啊，我们也看到这磨出来的剑有多锋利，而且这最后2.1秒，我敢肯定，这肯定是教练组商量过以后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战术。执行到了，那执行到了就必须给这个教练和整个女篮点一个赞啊！就是关键时刻啊，不能靠运气，不能靠意识流，不能靠这种赌这种感觉，而是说要真正的把自己的实力拿出来，从思维上到技术上全部都100%的执行，我们做到了，真的是这种硬实力的体现啊，让人真的感觉很好。尤其是我们在赛场上，我们的纸面实力不如别人，但是我们的结果是获胜了。我们看到了，尤其是大球类的比赛当中啊，看到了纸面实力不被看好的球队能够掀翻强队的时候，这永远是让人最津津乐道的。 嗯，而且在这样的赛场上不容有一点闪失和一点漏洞哈。嗯，那么跟子昂一样哈，咱们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也是夸了咱们许黎民许指导，一起来听一听。 中国女篮这些年，尽管我们有起伏，但是毕竟我们多少年前拿过世界亚军，拿过奥运会的银牌、铜牌。无论怎样，我们一直在世界前八。上一届里约我们差了一些，排到了第10。但是这之后，无论是在洲际比赛，在国际 A 级比赛当中，中国女篮依然有不错的战绩，而且特别是，这得说说哈，我这好朋友，许指导许黎民。他接手这支队伍以后，把他曾经在部队篮球队，包括在首钢队的那个铁血战斗的作风融入到了中国女篮。你能看到这支队伍实力平均，在一些场次吧，他12人出战，基本上可以做到10个人轮换。在有些场次的情况下，第11人、第12人也都可以上场。就是徐导带的这支队伍呢，就是内外结合，而且这支队伍的抗压能力是很强的。这支队伍能够在关键时刻扛住，包括那天跟澳大利亚队那个比赛，就甭管小组最后一场比赛如何，我们也能小组第2。其实最后一个对手比利时队并不差。原来我们认为我们在小组赛当中吧，只要能战胜比利时队，能够战胜波多黎各队，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波多黎各队这么不抗造、不禁打，所以我们那一场是12个人轮换上场。当然都认为最难的一场是澳大利亚，结果澳大利亚扛过了。哎，说比利时应该好一些，结果一看比利时排名世界第5，仅仅比我们落后1位。比利时队呢在前面他也战胜了澳大利亚队，说明现在的比利时队 没那么好对付。但是无论怎样，即使输掉，我们也进入前八。但是前八仅仅是算完成任务，我觉得还得再扛一场吧。能够进前四，我觉得就算是超额完成任务了。这对中国女篮呢，将来的发展应该是大有好处的。大家把关注男篮比赛的那个劲头，包括一些企业能不能多向女篮伸出一点手，不要到这种大比赛人家打出好样的球的时候，我们说你看看女篮现在怎样怎样，但你想一想平常他们受到的关注确确实实太少太少了。别让孩子们呢只有在大赛的时候得到一点关注，而且一到大赛他们还真怕打不好，平常不关注人家吧，打不好了还得批评人家，你说这些孩子们多委屈。 嗯，刚梁老师也说了啊，明天咱们会迎来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比利时。那么子昂，你认为接下来中国女篮应该怎么打呢？毕竟我们也还有更远的目标哈，不是说就跟比利时这一场。 确实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赛程非常密集的一个运动盛事啊，这是所有的球员心理和身体上应该都有准备的。 是。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该发挥的实力发挥出来啊，千万不能说就是说基本稳了，但是呢我们就缩着打就保留实力，打出一场不好看的比赛，我觉得不会的啊。许指导绝对不会要求女篮去这样打，因为我记得有许指导让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就是后来短视频平台经常放出来的，就是说在打这个波多黎各吧还是弱队的时候啊，领先的大几十分啊，领先几十分的时候，女篮可能稍稍有些懈怠，哎，然后许指导就在场边叫暂停，专门叫暂停，领先那么多分啊，专门叫暂停，不是夸，而是训了一顿啊，说什么小农意识啊，赢点这个比分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等等等等，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就像这个梁老师说的啊，许指导带来这种精神啊，绝对是会要求我们的女篮的姑娘们去把这场比赛再拼下来啊，哪怕是会消耗我们的体能，消耗我们的精力，但是这就是一个运动员对于一场比赛应该做的这种精神，其实我觉得是比这种精神的一种形成是比体能那点消耗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还是期待看到一场跟比利时的硬碰硬，并且拿下这场比赛的。 嗯，而且因为在这个奥运赛场上嘛，能多打一场球，让队员们锻炼锻炼，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哈。 是。 那么同样啊，还在继续奥运征程的这女子三大球还有女排，昨天东京奥运会女排比赛小组赛继续展开。在此之前呢，中国女排三战皆败，小组出现的最有力竞争者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女排。在昨天下午率先进行的较量中，俄罗斯女排以3-0爆冷横扫美国女排，以3胜的成绩锁定了8强席位。而在随后进行的比赛中呢，土耳其女排同样以3-0完胜了阿根廷女排。所以说呢，即便中国女排在随后的两场较量中能够连续战胜意大利和阿根廷，也只能和土耳其同积7分，而土耳其在小分上面呢已经超过了中国队，所以即便是昨天的中意之战还没有开打，中国女排已经确定无缘东京奥运8强战，这也是创了女排从征战奥运会以来的一个最差的战绩，之前咱们最差的战绩是第7名。不过在昨天晚上对阵意大利女排的比赛中呢，顽强拼搏的女排姑娘们以3-0完胜意大利队。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的看待中国女排在这次奥运会中的表现呢？我们继续来听梁岩老师的分析。 中国女排打得越来越好，但是状态这个慢热呢有点慢得太大幅了，说实话这谁也赖不了，赖我们自己出现了意外，无论是球员受伤还是整体状态低迷，这可能都有关系，但不应该批评他们在这次比赛中说没有什么拼搏精神，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斗志，这一点上我倒是不这么看，他们还是尽了全力想尽办法去调整他们的状态。中国女排历来的精神和传统就是这种顽强拼搏，女排精神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一次确确实实战绩是比较差，这和一号主力朱婷受伤有关。中国女排有朱婷就毫无疑问的是世界一流强队，没有朱婷的只能是一个2流队伍。中国女排呢整体上来说这一次能力有所下降，我们的能力就算是下降，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呢，我们原有概念中的还不算一流强队的，诸如土耳其队、荷兰队这样的一些队伍，现在逐渐的在成熟起来。我们打俄罗斯队也好，我们打美国队也好，我们也都看到我们和人家的差距。我们是打这种快速多变的，后来我们打高快结合，高快结合是我们追求世界女排发展的趋势， 选择高大队员的同时呢，揉进了原有的快速多变的特长。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所有的队伍也都在打快速多变。本来人家有高有力量，人家就显得呢力量这一点上比我们要强，而快呢，人家也很快的揉进了他的体系。现在的世界女排的发展趋势越来越追求速度，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所以我们现在显然呢，很多时候打不出速度来，或者是对方的这个发球拼起来以后，我们的速度被抑制了，本来我们的速度就慢。现在看来呢，我们是整个体系的问题，人家进步了，而我们即使保持原有的水平，依然跟不上人家的速度，更何况我们的整体的实力呢还略有下降。成熟是成熟了，但是呢这个队伍老化了，就能力上显得老化，而不是说纯粹的年龄，因为除了年龄大一些，剩下队员还都比较年轻，但是你的打法老化了，落后了。那么怎么办？那毕竟中国女排是一支优秀的队伍，也是曾经给我们带来荣耀快乐的一支队伍。我们既然享受了中国女排带给我们的荣耀，那我们也应该分担现在她所面临的这种困难的局面。大家应该继续关心支持中国女排。 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中国女排重新出发。那么同样要重新出发的还有咱们中国女足。中国女足在东京奥运会的成绩是一平两负，0-5输给巴西，4-4战平赞比亚，2-8不敌荷兰，进6球失17球，小组垫底，最终黯淡出局。目前呢，全队已经回国，草草的结束了这一次的奥运会之旅。这确实也是让我们大家为中国女足感到遗憾，毕竟这支队伍之前是拿到了奥运会门票之后，贾秀全是喊出了为金牌而战的口号，结果却是一地鸡毛。不过其实从中国女足公布奥运名单之后就一直被大家诟病，比如说为什么唐佳丽无法入选最终的阵容。那么子昂，在你看来哈，中国女足这是怎么了呢？ 我觉得问题是出在了各个层面的啊。就是说，如果说结合刚才梁老师说的女排的事儿啊，就是说队员们也不是不想好好踢，对吧，也很拼，大家都很好想好好踢，但是可能确实在某几位球员的个人能力上，我觉得真的是无论是足球还是排球，我们都能看得到，可能稍稍的还需要锻炼啊。 是， 所以说呢，就再加上战术上的可能不够灵活应对，以及最重要的是拿不到好的成绩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手在变强哈。无论是女足领域，各个国家都在逐步重视啊，也在加大投入，然后在排球领域也是，俄罗斯、土耳其都有自己的一套青训计划，都已经见成效了，所以说也这样的情况呢，意料之外，但是分析起来发现也是情理之中。我觉得对于排球也好，足球也好，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说足球有朱婷，足球有王霜，排球有朱婷，我们都有顶级巨星的， 没错， 也有很多当打之年的球星啊，他们的平均年龄25岁、26岁，这些排球也好，足球也好。所以说我说这些有经验的老兵他们还没有到逐渐凋零或者退役的时刻，老兵需要好好调整心态，但是也需要积极的纳入新鲜的力量，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我们从光环中退去啊，从之前的功劳簿上都下来，冷静的去筛选，去梳理整备，我们还是重新出发。 去找一找问题哈。而且就像刚才梁老师说的，大家对于女篮啊，其实我觉得包括对于女足也是希望，不管是社会资本来讲还是我们每个人来讲，也在平常对他们多多投入一些关注，对他们的发展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哈。那么这次呢，中国女足我觉得也是回到了本来该属于自己的位置上。那么一个不好的结果，就像子昂说的，绝不可能是仅仅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总是抱着过去所谓的辉煌来自己欺骗自己，不去正视我们存在的问题。继中国男子三大球之后，中国女足和中国女排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当理想与现实乾坤颠倒，也许唯有把自己逼上绝境，才能破釜沉舟，重新向前，才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那么历史不会被遗忘，更不会被改写，但是却可以续写新的篇章。我们也来前瞻一下中国队主要的今天的一个夺金点啊。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跳水女子三米板决赛，王涵和施廷懋双保险冲击金牌。那么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20，羽毛球项目将会产生女子单打金牌，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还有今天晚上中国百米飞人苏炳添将会参加男子100米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东京奥运会最后一周的比赛了，包括8月8日也就要闭幕了。我们也是期待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上能够绽放出更多异彩与荣光。中国队加油！ 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这一周周末赛场的所有内容，感谢子昂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好，谢谢。 那么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下周日下午2:12，清睿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